追寻创作者的脚步。 在这个洛杉矶该替艺术中心， 可以去到那么多的未开放区域。 我们去美国丹佛呢，是给徐冰宏先生办了一个大展。 我主要去到的是杭州、苏州、扬州和北京。 他们还遭遇了台风利玛奇。 探访优秀作品诞生的台前幕后， 八省市之间的各个融媒体中心的联动， 必须得有深具匠心的这样的一种精神。 我们也觉得这个也是抢救工程吧。 中国真正的读书人，在心底就会有一种感觉，就好像自己欠了这个民族什么东西，一定要还这个债。 北京广播电视网络视听发展基金扶持项目， 今生今世， 今生今世， 今生今世， 今生今世， 今生今世，邀您共赏佳作。 今生今世，邀您共赏佳作。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每周六日与您相伴的今生今世节目，我是主持人贺林。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的是冬奥题材纪录片主创专访和广播版的展播活动。在本周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的是纪录片导演刘君卫，来介绍由他作为创作指导的冰雪运动题材纪录片《冰雪道路》。 大家好，我是纪录片导演刘君卫。 在昨天节目接近尾声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刘君卫导演讲述《冰雪道路》先导片第一集《通往北方之路》当中福尔方兄弟的故事。时隔多年，兄弟俩相继离开挪威北部的家乡，前往奥斯陆训练，为了实现跳台滑雪的职业理想，失去了与家人在一起的青春时光。而隶属近一段时间以来我们所做的有关冰雪运动题材的纪录片，无论是打冰球的山里娃，还是从事跨界花滑训练的舞蹈专业学生，其中参与训练的年轻人们几乎都走着同样的道路，年纪轻轻却发愤图强，许多都是背井离乡，为的就是心中的梦想。 他们这个村子虽然经济没那么发达，但是起码是也是有点像自给自足的，就是说如果孩子没有这个梦想的话，可能就是一家几口是可以满足家庭的陪伴啊，在孩子青春期之前啊都能够过得非常幸福的。但是就是由于孩子的这种愿望，我们经常讲说包括国内的一些运动员很小就去练自己的那个运动项目了，说他们的童年是缺失的。其实是不是您看到在放之四海啊，任何运动上面啊，想要说拿到成绩都是这样一个现象。 对，这个基本上没错，没错，这个基本上这是个规律。你反正你叫欲戴我王冠必承其重嘛，你任何时候你做任何事情你肯定得付出，这是毫无疑问的，所有的全世界都一样，没啥区别。因为你看现在也挺好的，过去我认为中国冰雪的没那么多孩子在玩这个，没有这么多热，现在你看也有很多打冰球，尤其现在从冰球运动里有很多小孩打冰球，也早早就离家了。你比方说我们也拍过国内的一些冰雪道路，他也有重庆的孩子，然后就在北京生活，就是进俱乐部，因为他那可能还是没有那么发达，或者没有那么方便，也在离家，然后住在这儿一直，然后每年假期回家去见见家人。我觉得这个只要心理平衡的问题，只要是热爱就可以。我是觉得，我们特别需要，就是说整个还是培养一个土壤。我觉得我们中国可能未来的这种冰上运动也好，或者其他运动也好，还是要往一个文化角度去探讨，就往文化角度去发展，它起于一个运动或者起于一个金牌，然后终于文化，它应该最后成为一个文化现象，慢慢去普及去发展。我觉得就会比较好，就会比较良性。因为你看在国外，尤其冰雪运动很多，大部分都是这些小孩就是非常非常热爱，一定首先是自己热爱，然后呢我觉得我可以把它作为我的一个职业中的其中起码是一部分吧，所以就去做了。你包括你看咱们现在，因为我上集《我的时代》和我拍过谷爱凌嘛，那就是完全自己喜欢。但是那种孩子吧也挺难的，人家别人家的孩子学习也好啥都会，这种的比较难得啊。但是呢确实是他很热爱。你看在加拿大我们去过一个小镇嘛，我就老说 我说你像中国的东北未来的发展也许可以借鉴，那一个小镇，那个镇里面就全是玩冰球的，就一个冰球小镇，其实没别的资源，就是雪不错，然后呢又就聚集了很多这些打冰球的人在那，然后也有那举家为了孩子热爱打冰球就迁到这儿来， 专门搬家， 就专门搬家，就搬在这个小镇上生活在那儿，然后孩子天天就打冰球，从小一点点打一天打到那个俱乐部里去，所以说他这种的可能这些可能是未来下一步中国冬奥可能只是个起点。我现在因为做这个大学在冬季，我也想探讨，我说冬奥会仅仅是个起点，因为它未来一个更作为一个更高质量的发展，中国要往，因为冰雪这个过去是个富人运动，它必须是有门槛的，你必须经济到一定程度你才能够从事冰雪运动，因为它毕竟不像这个跑步有脚 成本很低， 对呀，你直接跑呗而且呢咱跑步还没优势，你像在非洲那些很多地方那些人天生的他在野外，他要过去要捕猎，要跟动物去竞争，他是天然，他一代代基因就好，我们也没那么好的优势，但是像这些冰雪运动这些呢可能还真不见得，大家只要投入了，亚洲人还是有亚洲人的优势，你看尤其像你像那个速滑呀、花滑这些还是挺有优势的，我们还是确实还是挺有优势的，你像速滑韩国那些体质真的还是值得我们学习， 咱们有其中一集也是 对也讲韩国， 探讨了他们的选手， 对探讨了他们，你像探讨韩国的这种运动它究竟怎么回事情，因为它也是还是整个一个生态的养成，因为你比方说它的好的运动员，我们过去的运动员就是运动员，退役之后呢就不知道要干啥，我们过去呢曾经网上也经常会出来说奥运冠军啊什么去当搓澡工，待遇问题，这个呢我觉得可能未来他在其实在冰雪上哈是很容易能够破掉这个圈，你看他那些好的运动员，他最终其实真正的规划的可能我就是将来做一个教练， 对，如果形成一个冰雪产业而不是只是为了比赛 没错 去竞争的话，以后还是有培育子弟的这样的一个任务在身的， 是，因为打冰球能够带来快乐真的是特别好，我们呢因为在加拿大我很受感染的，你比方说我们就类似像拍到一帮老年人那是意外，就我们当时只是去拍孩子训练去了，到了那个场地了，结果去了之后突然发现前面是一帮老人在打，后来我又这么大年龄还在打，一问都是六七十七八十还在打冰球，噼里啪啦的，而且有男有女，老头老太太又真是特别棒，后来我们就把这赶快把它记录下来，他这就是一般的情形， 他们穿那个护具就是不是近距离看，你可能都看手机就是看不出来， 没错，你看不出来、你看不出来，你从那边表面一看呢你穿上来，而且他身体也很灵活，你没有反应过来他是个老年人，你等到坐在那旁边一看，哦，原来都这么大年龄了，所以你就觉得那个时候你会很感动，觉得人家从几岁三两岁刚会走路就开始在 上冰了 ，然后到最后七八十了还在里面噼里啪啦打着呢，那是我觉得生活品质会高，因为咱们特别退休之后，我们老就是探讨中国人动不动就60岁退休了，退休之后干啥呀？ 上老年大学 对呀、这就上个老年大学就算不错的了，剩下就等着说带个孙子啊带个外孙，但是人家外孙孙子不见得让你带啊，带你也不见得能带好，你可能需要有一些寄托的事情，就需要有一些群体性的运动， 而且为自己而活吧， 对， 总是半生都在子女身上，又给子女带子女，这什么时候是头， 没错所以说咱们这个文化的养成可能还是很漫长的，这个还真的是一个未来能够发展成为产业，真的是因为咱起码是从这个其他国家来看这是可行的，你像更远的加拿大挪威这些不像法国，你像瑞士什么就滑雪圣地的多少年都几百年的事情，然后呢像咱们近邻像韩国日本这都发展都很好， 像您这走了这一圈就是没有这种横向对比呢可能比较难看到我们的差距，然后又没有我们国内跟自己以前的纵向对比呢，我们自己也不会说发现自己那么大的进步哈、啊。 对，没错，这确实是。其实前一段我去湖北的时候呢，采访了一下熊老，熊昭正是一个张居正的作者，他前一段刚写个《大金王朝》，然后呢跟他聊起来了，他就觉得是中国的冰雪运动确实是从这个里面呢，从运动还是能够看出来， 中国的这个发展，这个刚才你这个话说的特别好，就说他呢就举了个例子，说你看在过去最早很多年前呢，我们在满大街走哪，到处都是这个洗脚露后来呢慢慢发展 KTV， 嗯， 然后呢现在的话你看到处就是健身房了。他说你看健身房呢并不是政府给建的，大部分都是市场来的嘛，所以说你就说明还是一个发展还是挺快的， 原来意识上面也是， 对对对，没错没错，所以说你肯定下一轮肯定现在冰雪现在已经很多地方已经有了嘛，我看有很多人已经，我身边就有朋友开了一个火锅店老板，然后也是经常动不动一看跑哪去了，去崇礼滑冰去了，滑雪去了， 滑雪去了， 滑雪去了，所以说他还是确实很多人的生活在改变， 嗯， 他那个东西上瘾，就是运动，这是人的天然那个属性， 嗯嗯，然后像拍这种体育题材啊， 嗯， 这种体育之美，您觉得就是从专业的角度，是怎么把它体现出来的？ 那当然是每次拍摄呢，肯定是从镜头的设计上， 嗯， 每一套，比方说拍足球道路也好，冰雪道路也好，我还是都会有一些要求，就是我们还是希望拍出它一些极致的镜头啊，努力拍的让它一些好看点的、炫点的，因为这个呢观众也需要， 嗯， 就跟那个陈小青老师拍这个《风味人间》一样，他肯定把它吃的 东西好吃， 哎呀，拍的好看了，要拍的美，这个呢，但是对我而言，可能我不太要求，就是我会给大家提， 嗯， 但是呢，这只是我在这个，尤其在我们做这个冰雪道路也好，或者足球道路也好，我觉得可能它只是一个壳，它的内核，我还是希望大家更关注人，人更多一些，关注人情世故，关注人的痛苦，人的欢乐，人的情绪。可能对我来说更在意一些吧， 嗯， 所以一方面呢，我们需要给观众呈现出自己的标准，这叫什么呢？专业化。你的镜头的呈现要好看，但是更重要的肯定是，还是你抓拍的状态要好，它的流露出来的情感要美。 嗯， 这个可能会是我要求更重要的。我有时候跟他们讲，我说哪怕这个镜头你就晃了就抖了，但是你抓拍到那个东西会有价值的话，我觉得那这是最大的价值。我不会探讨你这个对不对，嗯，所以说我说你在这个完成了这个基础上，你再去拍一些追求一些极致一点的镜头，我觉得这是两方面的啊。因为好，而且还有一个呢，尤其是做这种体育类的片子啊，有一个东西我很坚持是，你再怎么弄，你比不过转播。 啊，哦，对对对。 你 PK 不了他，你转播在现场，他有那么多机位， 嗯， 那么多的机位，而且这些人天天日夜以继日全在拍这个东西，你比不了他，你也没必要比他。那你找你的不一样的地方， 嗯， 所以我觉得可能在这些方面会动一些脑子吧。 因为转播的人，咱们老开玩笑说，看那个跟着那个赛跑百米赛跑的那个扛摄像机的大哥，跟那个选手是跑得差不多快的，他要在他的前面。然后包括前一阵子我们采访五腿登山家夏国宇老师，他去攀登珠峰的时候也是有纪录片团队跟着他的，那这些团队的成员，他要一边扛着摄像机，一边就是在那么险的路上，他要去平衡，去保持自己的安全。 对， 我觉得都是非常不容易的。 对， 比如说在咱们这里面啊，就是有一些小小的疑惑， 嗯， 比如说大家在冰面上，或者是在雪地里了，你要拍滑雪，那这些摄像老师们，他真的就是也要穿着雪具去到这个现场，然后再扛着机器去拍的吗？ 是是是是是。 那这个要不要经过训练？ 有些是要学一些，确实还是有些还是学的还是不错的。当然也有一些有时候会用巧一点，你比方说那个冰球比赛， 嗯， 有一些我们在里面一些运动的镜头，当然我们可以上面有个飞机能拍到 啊， 因为跟他们沟通的话飞机能拍到，然后下面的话有些大的特写可以用长焦来调，但是里面有些运动镜头我们最后面就可以训练那个裁判， 哦， 让那裁判呢，我说反正广角，因为那个他其实最后剪影像，影视是个造梦的过程，这是你造出来的，你只不过你要用好之后它就会很好， 嗯， 因为因为那些人呢，那些裁判，他最知道那个球会去哪。 对哦，外行的人还不一定拍到点。 你不一定能拍到那个点，所以你最后你给他，你把他交给他，你开了机给他，让他告诉你他怎么弄，他很快能训练出来。所以你再有一些我们外面的机位来抓拍的和那个构成之后，观众看不出来，观众只觉得哟还挺炫的。 是是是，嗯， 其实确实背后有好多地方，我们就直接把这给教练给裁判， 所以这样的 做法的话呢，是会比现去培养一个比如说冰球队员扛摄像机会容易一点、 会容易一些的，会容易一些，因为你毕竟他再怎么探讨呢，我们有保底的是我外面有些机位能够保底 啊， 然后呢这个呢就是你说的那个出彩的概念，他拍好了他就用好就会很出彩，但是往往还真的还没有让我们很失望。 有时候我觉得这种体育运动的题材的片子在呈现出来的时候，你当然你记录真实很重要啊，那个剪辑的节奏 对 也特别重要，有时候就是真的是让人感觉热血沸腾的， 对， 可能前几秒钟还是就是比较静的然后比较悠扬的转换，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冰雪道路的那个片头啊，哦，接下来就是快节奏的，比如说从滑雪大跳台上跳出去，或者是在冰面上旋转， 对，这个肯定，这剪辑这个是怎么说呢，因为你素材海量的素材， 对啊，这怎么选啊， 其实你包括你看刚刚，因为我刚刚做完这个土地我们故事啊，是在央视元旦会开始播，我呢就坚持把编导那一栏呢我会打那个这一集，就是本集编导我就打那个前期的导演和后期的剪辑会打在一起 啊， 对，因为剪辑很重要，因为有很多东西我不可能现在的不可能有一个人能把所有的素材全看完，但是剪辑你必须得看完，你甚至前期那个导演可能都不见得都看完，因为有个的这要让你去了那个地方可能你不见得去，还有一些资料你也并不知道，但是剪辑都得看完，然后大家来共同来勾勒出来这个东西，所以它就会好，所以我一般情况剪辑是需要有些导演思维的，就是尤其我们这么多年训练的剪辑大部分还是有一定的导演思维，所以它需要打通。 明年年初咱们的北京2022冬奥会冬残奥会就要召开了啊，咱们三都堂其实不只做了冰雪道路这一篇跟这个冬奥相关的片子，那比如说还有其他的哪些作品即将跟我们见面呢，也请刘导为我们介绍一下。 没有，现在呢我们其实就只还做一个，就是大约在冬季大约在冬季呢是完全是探讨是就是围绕冬奥会的，会在冬奥会之前来推出它，五集再会在央视推出，那就是整个审视一下中国为了这个冬奥会做了哪些事情，我们怎么样准备的，我们为什么要办这个会，我们这个会对于中国有什么意义，对于这个是整个这个是冬奥运动会有什么意义，对于当下的世界会有什么意义，会这么样一套片子会拿出来，现在正在后期紧张的后期 啊，在冬奥会之前 对，因为在25号，对，25号会看到在央视那个五套 啊，1月25号， 1月25号推出，对， 在这里也给大家做一个预告吧，在2022年的1月25号啊，会带来由三多堂推出的这一部大约在冬季纪录片，对不对？ 对，没错。 我自己特别对那个剪辑什么的特别感兴趣，然后我在看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片头的地方看得好燃啊，因为也没配什么解说对吧，片头 对对，没有 解说，没有任何文字的， 没有解 说，我感觉这样反而就更抓人， 对，因为现在因为纪实类的片子一般情况解说就会少啊，解说就会很少，但是你像土地我们的故事的话完全是全是口述的 啊， 完全是老百姓，我觉得就是把老百姓就是把农民吧，我去他们央视去个直播，我说还让我带个道具，我说我怎么把这个斗带过去，这斗是我爷爷那个的， 是家里 的，家里的，因为我说我唯一从我爷爷那儿继承来一点东西就是一个家里一点点，就是其实是我母亲因为回老家呢在我的三班家看到这个斗那扔的没人用，已经很破烂了，然后呢他知道我喜欢老东西，然后最后他就给我拿回来说留着吧，这是爷爷的东西， 您不说的话我以为是比如说专门从哪儿淘的一个收藏品啊， 完全是我家里的一个后来呢我当时做这个片子，我说就是往一般在我们这一代人啊往上数三代肯定都是农民，我父亲当兵出来的嘛，我爷爷还是在市里一个农民嘛，所以我后来做这套片子就是完全就是第一次把就是农民作为主角，然后就把他大脸就完全大脑袋我是正正的把他放在画面的正中央，就有点像罗宗立的 父亲那个，就脸上的沟壑都会看得特别清楚， 对，你让他看到的每一个他的每一个表情他究竟讲点啥，也还挺好的， 餐厅。播出之后呢，是在央视那个农业农村频道播。收视率还挺高的，而且呢，他们有数据是发现是很多这个给他们带来了很多这个高知的这个观众和年轻人，年轻人爱看。 哦，本来这个频道可能这些人关注的会少一点， 对，关注的会很少啊，所以还挺有意思的。所以他们现在不就是继续往后做，还会继续往后做。 转眼间，采访接近了尾声，时间临近下午五点，冬日的太阳已经快要西落了，几缕淡黄色的阳光透过窗户打到了我们身上，衣服的质感被映照得那样清晰，人皮肤上的一点点细纹，肌肉的运动走向也能一览无余，就好像是刘君蔚导演提到的罗中立的父亲那般质朴又直白。而这有多像在纪录片镜头下的世间百态呢？我们已经走过了2021年，今生今世节目也已经做了一年了，这期间我们接触到的记录作品也已经有几十部，而通过这一次的采访，我似乎对纪录片又有了新的认识。不知道电波那边同样热爱影像的你是怎样想的呢？新年伊始，今生今世祝愿大家新年快乐，在新的一年，我们也将继续为朋友们带来更多视听方面的优秀作品，期待您的持续关注。接下来是广告时间，广告之后我们即将带来的是纪录片《冰雪道路》的广播版，朋友们不要走开，稍后再见。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 Time to Shine， 作词作曲胡启辉，演唱洛天依。 来自古老国度的神秘，去聆听远处浩瀚无际的声音，东方的呼唤萦绕着风传递，你只能绽放在悬崖边。前行，越去眼前的高山，越过荒芜的斜峰，我眺望前方崭新的风景，肤色可疑的你我肩并肩，我远方的兄弟姐妹在此刻同饮一瓢薄荷之醉。 你一样光彩。

欢迎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北京文艺广播每周六日为您带来的今生今世节目，我是主持人贺林。在这个时段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大家共同欣赏的是本周我们着重为大家推荐的冰雪运动题材纪录片《冰雪之路》的第四集《花样年华》。2019年日本奇遇世锦赛，美国华裔选手周之芳和陈薇与两届冬奥会冠军羽生结弦一同站上了领奖台，同时出现两位华裔选手登上世界顶级的领奖台，还是历史上的第一次。芳华背后，摄制组将镜头转向了华裔职业选手们的人生状态。在花样的年华里，他们是如何走在花开的路上呢？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去听一听。 Welcome to the ISU World Figure Skating Championships 2019 and hosted by Japan Skating Federation. In a few minutes, we will begin the competition for bent free skating. 强敌环锁。 下面我们将看到的是美国华裔选手挑战羽生结弦。大伙负四周。 北京冬奥周期第一个赛季的收官之战，华裔选手周之芳以一套极具东方气质的自由滑节目亮相，挑战高难度的同时，也融入了中国功夫的元素。 周之芳，他的这套长节目是我这个赛季看到的他完成的最震撼的一套节目，他在场上的那种霸气已经展示出来了。 最终出色的发挥让他和东道主选手两届冬奥会冠军羽生结弦一起登上了领奖台。获得第一名的是美国另一位华裔选手陈薇，同时出现两位华裔选手登上世界顶级的领奖台，这是历史上的第一次。世锦赛已经结束了，因为要和新教练滨田美容见面，周之芳和妈妈还得在日本逗留几天，组委会不再提供住宿，他们不得不另想办法。 你那个肩膀是受伤 了。I have two shoulders long. 好，夹着手点，然后给我劈一下。太高兴了，我们找到了。 经过五个小时的奔波，母子俩终于抵达了朋友提供的临时住所。 你们有微波炉吗？这边场特别偏远，我每天得带饭，你的保温杯我都带了，我就是微波炉一热就完了。 没有虾姐就凑合吧。 Hey Vincent，我觉得我们第一天都得一个多小时才能到，因为会找路啊。 简单吃点饭，周之芳和妈妈又要赶往滨田教练所在的冰场。为了表示诚意，他们希望在约定时间之前到达。 Thank you. Arigato. 本教练是世界一流的教练，他把 Vincent 的杖能 polish 的非常准确，他的那两个选手公园之子和吉平绫花就是滑行的技术特别好。 你讲一个那个 polish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good and great。 那 Vincent 你自己讲。 我不会中文讲。 没关系，你尽量讲，你 mix 英文也都可以。 我不会讲。 没关系，你出来。 So my mom was just talking about 所以我妈妈刚才在说的打磨的事情，也就是滨田教练能带给我的，是区分好的运动员和顶尖运动员的关键。我觉得他很有天赋，非常好的天赋。好，头不要前倾。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因为他们觉得学会跳四周跳就够了。但是你很清楚，你仍然需要基础。也许下个赛季我可以尝试改变，也许一节课练跳跃，一节课练习全套节目，我需要三次训练就足够了。你需要一些音乐剧的方向，我没想好，或者寻找一些，哦，这些人说我应该滑日本网络歌曲 PPAP。 Oh my gosh! I don't know. I don't know if that's. For someone who. 我觉得没有人能够在冰上表演 PPAP。 第一次训练的顺利完成，让周之芳难得的放松下来。下一次的集训大约会在什么时候？这一切都需要周之芳自己来决定和安排。虽然还是十几岁的孩子，却已经开始为自己的梦想买单。这是花滑职业选手的常态。16岁的朱毅出生在美国，曾获得全美花样滑冰锦标赛新人组冠军。2018年9月，他选择加入中国花样滑冰队。为了编排新赛季的自由滑节目，朱毅和妈妈专程从美国来到加拿大。 这是你第一次来这儿吗？好的。所以你是在中国国内参赛是吧？今年，对，我准备在7月参赛。所以你希望你的第一个跳跃是什么样的？后内点冰跳，然后是连跳。从这里开始，你做一个，哦，我把压力放在这里，在中间，这样可以吗？ 加拿大人杰弗里·布特，世界级编舞，这是他和朱毅的第一次合作。 整个节目要包含很多内容，冰的利用，跟随音乐滑冰的方式，分节，快动作和慢动作的结合等。整个节目就像是一段旅程，最终把故事讲给大家听。 杰弗里，2008年的世锦赛冠军，退役后成为职业编舞。日本名将羽生结弦在索契冬奥会和平昌冬奥会两次夺冠的短节目，均出自杰弗里之手。 同样是在加拿大多伦多，周之芳也开始了新赛季的编舞。 小一点，小一点。 这是他与劳瑞的第二次合作，去年他们一起合作的《卧虎藏龙》大获成功。 你看到这个勾手四周了吗？他的手举起来了，太漂亮了。 新赛季劳瑞为周之芳选择了电影《云图》的原声作为自由化曲目。 在这个节目中，我们关注的是从细微的肢体动作到整个身体的延展，采用了不同的方式来配合音乐。这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因为每一个肢体动作，每一次进入跳跃的动作，每一个过渡都是独特的。我一般不会用这么短的时间准备来跳后外点并四周跳，我们得试一下。这就是第一个动作，然后是第二个，第三个是跳跃，然后再滑出。 And we have Vincent, who is the current world bronze medalist. Can I get a yes? There we go. 我觉得，对于那些想要迈出这样一步的人来说，他们必须是有自己的动力，而不是外部的人促使他们去做。因此，我相信他们愿意付出艰辛的工作。并接受挑战，赢得比赛。 在美国，大多数花样滑冰运动员在成名之前的很长时间都是由家庭自主培养的。即便像周之芳这样的世界级选手，也仍然要承担找教练、请医生、约冰时等一系列费用，所以他们必须不断参加商业演出来负担这份昂贵的运气。然而更多的冰上演出又意味着更多受伤的可能。 走路中都快走不了。 当时我在商业演出的后台，我不小心套着冰刀套就踩到了冰上，我的左膝盖直接磕到了冰上。 商演中意外受伤，周之芳在妈妈的陪伴下前往诊所治疗。 这都没有感觉是吧？摁进去呢，有感觉吗？ 对，肿就应该冰敷对吧？ 对，肿理论上是应该冰敷，但是呢， 这个 一般是主张呢，就是在刚受伤完了之后冰敷，我觉得效果是最好。 温森这回的伤虽然是有韧带有拉伤，但是呢，他的这个伤呢，也并不是说骨头有裂有断哈。通过修复是应该能恢复的非常好的。 最终，周之芳被确诊为膝关节后交叉韧带撕裂，不必手术，但至少一个月的时间不能伤病。休赛季难得的商演收益，也不得不放弃。伤病，无论在经济上还是心理上，都是对上升期选手的巨大考验。而家人需要付出的，除了金钱，还有更多的陪伴。周之芳的妈妈格菲是清华毕业生， 曾在硅谷工作。为了成就儿子的花滑梦想，他放弃了工作，一直陪在儿子身边。 各种花销，国际比赛以后，美国教练和日本教练都带去比赛，我们都得花钱了。 你小心那个逆咬，你别给扭了。上楼了，快点，你还得热敷呢。Go。那你就在这儿睡是吗？你在这儿睡，问题是你怎么热敷啊？这有插销吗？都离得太远了。 2019年7月，内蒙古海拉尔，朱毅回到国内参加中国花样滑冰俱乐部联赛。这是他加入中国队后的第二个赛季。困扰已久的脚伤，极大地影响了他这场比赛的发挥。 133.02分，当前排名第六位。 我在练习跳跃的时候摔倒了。左脚的冰刀刃刺进了右脚，所以缝了4-5针，但是医生没有发现伤口里面还留了一块冰鞋的碎片，所以我的脚一直没有痊愈。 心理医生给我的解释就是说，他在去跳他每一个跳的时候，他都带着一个心理负担。他说，如果我这个跳摔了的话，就说明我这个受伤影响了我所有的跳。 And quick, quick, up, and quick, and out. Very nice.Level back, shoulders, stop. Good. Did I hitting you? 作为职业运动员，面对伤痛，朱毅只能选择积极面对。 Blood circulation. 为了不让身体失去对跳跃的记忆，朱毅加强了地面训练来保持状态。 但是你知道你这个中文名字的意义是什么？ 朱毅， 什么意思？ 森包。 周易就是变化，中国的第一本书就是叫周易，周易就是改变，就是易经，就是关于变化的一个规律，就是希望能够对花样滑冰的哈，对那个做出一些改变。 因为训练和国际比赛的缘故，离家大半年后，朱毅终于有机会和爸爸妈妈一起吃饭。 这个受伤作为父母亲来说肯定是很心疼，他既然想回到冰场，在这一条路上他是坚定不移的，作为家长没有办法不支持他，一定要支持他的。 了受伤无法训练，周之芳还得完成另一件人生大事。 我 现在基本上一滑冰就是一整天，但是滑冰不能永远滑下去吧。 申请大学因为训练而耽搁了两年。2个月前，周之芳收到布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这一天，他要去跟校方协调训练与上课的时间。 虽然你在这里待3年很方便，他们也希望你每年进行评估，你下一步的计划是什么？我希望在接下来的周末至少能进行简单的滑冰训练。 反复沟通后，周志芳与校方达成协议，先在9月入学，完成一个学期的课程，然后休学，专心训练。计划参加中国杯比赛的周之芳，因为期中考试的压力，最终放弃了参赛。 我认为真正好的滑冰是带有感情的滑冰，去执行每一次跳跃、每一次旋转、每一个元素。心中永远抱有在隧道尽头的一线光亮，每天都在不断努力。以求更好。 在练习新节目的同时，周之芳开始在布朗大学的学习生涯。 We hope, we trust, good things will happen. 好的，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就是本周轻声轻视邀您聚焦的冰雪运动题材纪录片《冰雪道路》的第4集《花样年华》的广播版。以上就是本周轻声轻视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我是主持人贺林。接下来文艺广播即将播出的是养生堂，我们下次再会。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请欣赏 Flame of Hope， 作词王平九、冯天一，作曲冯天一、冯小泉，演唱谢霆锋、谭维维。 Love between the fire and ice coming to the world， I believe that everyone can feel。 Hold up the flame of hope in our hands， It conveysWhere future will we go？ 那片雪染成花，每颗心被爱融化，那条路连天涯，请我走。